候傲战不休，一骑骁勇，谁敢与我战？风是风，敌手杀个片甲不留。书信沦落，误入贼手，万古千秋，此一战天将州，残局谁获立下不世之功？梦后无问惧，锋芒气焰中，是你伤心好高沉。谁说这时代平庸不需要演？这仗不见血雨腥风，却又枕后万万彷徨。一次妙手巧招多，短兵战后是长指，早已本体一支撑，断刃平息，谁在等待谁来拯救？鏖战不休，一骑骁勇，谁敢与我战？风是风，敌手杀个片甲不留。书信沦落，误入贼手，万古千秋，此一战天将州，残局谁获立下不世之功？梦到无问惧，锋芒气焰中，是你伤心好高沉。怎得分上下下进进退退，心输赢由我，无意分割对与错，虚实难辨是攻守，为敌清澈蓝目分头，你情之白脸参加来去匆匆，我让你图个头火。谁说这时代平庸不需要练？这仗不见血雨腥风，却又枕后万万彷徨。一字明手巧招多，短兵战后是长指，早已本体一支撑，断刃平息谁在等待谁来拯救？断难逃三界吞落魄，弃诸一切怎得分上？却杀尽尽毁毁，心输赢由我，无意分割对与错，虚实难辨是攻守。为敌清澈蓝目分头，你情之白脸参加来去匆匆，我让你图个头火。 左右众人迷之折不惑， 后出上前长谋为我， 是破 暗藏玄机在阵楼，将边角尽有 颤抖 过一击被烟刀破， 结 果我不与光世之中。